你好， 诶，三位主持你好啊， 系， 我想问下刘农夫咧，我啱旧年咧种咗棵木瓜咧，佢而家又有啲木瓜出喎，我想问下咧，应该即系点样种嘅好啲咧，咁样啊？ 哦，你依家你意思木瓜出系即系有果开始结啦，系嘛？ 系咯系咯。 哦，点样种其诶？其实依家有木瓜，其实都系等天气同等啲时间去慢慢大，系慢慢大。咁你话依家再落肥得唔得咧？咁落啲即系好似之前咁讲啦，就唔好再落啲即系谷去叶嘅肥啦。咁啊，谷去啲果嘅肥啦，系啊，开花结果嘅肥。咁即系最简单买嘅话就系骨粉啦，系啊，系啊。但系要早啲落，唔好因为咧你再落咧，因为依家落咧就唔系好赶得切，系啊，同埋会有机会揦死，即系唔好落太多啦，系啦 吓。即系唔好落太多，即系如果通常要几时先落一次嘅要？ 大概你果树嚟讲如果你话到收成期，其实应该开花之前已经要落晒啦。咁但系而家你个情况可能大概一个月到要落一次啦。 哦，即系一个月到。落一次， 啊、 但我见到佢有几个好细细只嗰啲木瓜出咗嚟咧，即系应该依家唔使施太多肥落去噶。 都唔系嘅，依家都要施噶啦，系啊，再唔施就会迟啦，系啊， 吓， 因为夏季咧系最好收成嘅时间嚟嘅。 系啊，即系木瓜嗰啲。 系冇错，系啊，同埋咩夏季收成亦都特别甜啲，系。 系啊。哦，又系咯，我就唔识点样可以种到一棵好啲嘅木瓜咧，就系咁样。 唔使担心，系木瓜都相对容易种。不过有一点提一提嘅，就系种嘅位置咧，一定要个水即系唔好俾佢浸住，有机会系，因为咧。木瓜即系好多个例子都话俾你听，木瓜真系唔浸得水嘅。虽然佢夏季嘅嘢系啦，如果浸水咧，浸得多佢有机会啲叶会无啦黄咧，啲果会早脱落嘅。 哦，即系唔可以有太多水落，即系咁样，即系如果淋水又唔使成日淋噶咯。 唔使成日淋嘅，系啊，我都系靠天然雨水就算。 哦，由得佢就得啦，咁 系啊， 系 啦， 呢度好多。我种过几棵咧，三四棵啦，都系得一棵得啫。 系啊，因为开头苗嘅时候系要多啲水嘅，但大嘅时候咧，佢根已经好犀利，自己会搵到水源噶啦，系啊。 哦，所以而家种木瓜应该系种边啲系最好嘅咧，嗬？ 种边啲系最好啊？当然最好都讲好多次啦。最好当然种有机嘅木瓜啦，即系有机。 我唔知去边度买到有机嘅种子。 有机种子香港就真系难揾嘅。曾经有种子铺头有个依家都有种子铺头有嘅，但系你问佢系唔系有机，佢都唔识得答你系啦。 哦， 渔护处之前 系 咪有？ 有啲人话有台湾嗰啲木瓜好啲噶。 系啊，都系都系即係有某啲品種咧，唔係全部品種。其實有嘅，我如果冇記錯咧，之前因為幾間機構，包括綠田園基金，就推過一個正版木瓜嘅計劃。咁佢上面有講到邊幾隻品種咧係有即係冇基因改造污染嘅風險會高啲嘅。咁你可以睇翻嗰個嗰啲資料。咁同埋記住咧，食完個有機木瓜啲種子咧都唔係有機嘅種子嚟嘅。咁、 哦、 一定要咧揾原即係一包包咧嘅種子埋先會做得到。 即係佢寫住係有機種子啲先得嘅。 係啊，即係寫明無機改咯，係啦。 哦，如果我哋想種台灣嗰啲木瓜咧，容唔容易種 嘅 咧？ 我有資格講句啊，因為我喺農場咪種過咯嚇、啊，結果一隻隻有啲唔掂咯。即係喺台灣嗰種品種係種得好嘅咧，唔係等於香港係種得好嘅。 係啦， 同埋亦都係講香港咁大咧，我哋個農場嗰個位咧向住邊，同埋即係曬有幾高啊，濕度有幾多咧，就唔啱嗰啲品種又會有咁情況嘅 嚇、 啊。可能喺西貢種又得咧，喺大嶼山種又唔同啊咁。 哦、 即 係 好難講呢個事啦。咁、如果你個農場夠大嘅，又有條件，好似我哋咁樣試幾種嘅，就知道 哦台灣就我哋試過四種台灣嘅嚇。 係啊， 咁有兩三種我得，有一種肯定唔得咁咯。係 啦，我哋有啲人朋友俾我哋嗰啲，但有啲都唔得嘅就係。係 啊，係啊，係、啊。 哦，係咁樣哦。 好啦，多謝你電話， 多謝 曾小姐。